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夜晚，我们的夜晚。 22:00，北京。180000盏路灯，点亮所有的繁华和梦想，映照着你的挣扎、你的孤单、你的辗转反侧和你的思念。22:00，北京。在夜幕上空的60多条电波中，我一直在这里，用声音陪你穿越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呵护你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每天22:00，我们的夜晚。 北京时间晚上的10:02，你好，电波那端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夜晚，我是浩洋。今天是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专业的心理治疗师，但是呢，请他来到节目当中，不是说给大家来瞧病的啊，大晚上的也没这个必要。主要是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经常也会讨论一些和情感啊和性格啊有关的话题，所以呢，希望在夜晚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的但是有用的内容，这就够了。接下来为大家请出今天的嘉宾，北京安定医院的一位心理治疗师詹杰，掌声欢迎。 好，大家好，浩洋好，非常开心能够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来。 哎，我们也非常开心能有你的陪伴啊，就是目前詹杰也来到了这个聊天室，你应该能看到大家，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群还是非常庞大的。 的确是， 对吧？很踊跃，嗯，是不是？ 是的。 对，那其实呢，詹杰的职业是一名心理治疗师，我对于这样的一个职业可能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片面的看法啊。 嗯， 就是可能比如说在过去，大家哪个人觉得可能自己心里有一些压力或者有一些隐患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敢去跟别人交流这件事儿，更别说到医院了，但是现在可能对于很多比如说心理压力很大或者说心里总是觉得很别扭的一些朋友，特别是年轻人，好像更愿意去袒露自己的心声，或者说找到一些专业的机构去进行一些询问，是这样吗？ 嗯，是的，是的，尤其是现在我们比较年轻的年龄阶层，比较年轻这个阶段哈，比方说25到35岁之间，然后很多人其实他们当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可能更愿意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这可能也预示着我们整个的，社会对于心理，对于我们的精神心理的一种关注程度提升了。 对， 嗯， 我可能觉得就比如说作为当事人来说，愿意把这样的一些心事去公开去袒露出来，可能也从某个角度意味着他其实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嗯，是的，是的， 对不对？ 嗯， 但其实有很多的人像我一样，就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不能说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就心里面会有一些事儿，会选择 自己往下咽。 嗯， 就是我跟谁都不说，我不是否认我自己没有问题，而是觉得这些东西就让我自己来消化。 嗯， 会有这样的人，我觉得 会有，也会有的。 嗯 啊，我们经常会遇到 像我这样的人， 憋了很久，终于来了。 哦，就实在是憋不住了，对不对？ 嗯嗯。其实嗯，像我所工作的地方呢，我们主要工作对象人群是针对抑郁症方面的人群。 嗯嗯嗯， 那这个在现代当今的社会当中也是非常常见和大家经常热议的一个我们身边可能你经常会看到或者说听到有这样的一种一个人群的存在。 对，好多明星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哎，对对对。那抑郁症本身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平时你看起来都还挺好的。 嗯， 包括就是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微笑抑郁症哈，就是就是看起来都还挺开朗的，跟大家交流也都很好。 嗯， 哎，但是突然哪一天好像哎他就整个人消失在我们当中，就发现好像可能他去住院了，或者他经历了一些很大的一些事情之后然后我们就发现整个人变化特别特别大。 哦，这个就叫微笑抑郁症。 嗯，有这种微笑，但是这个实际上在我们的临床诊断当中是没有的哈，但是这是一个社会俗称。 嗯， 然后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种可能平时很多事情会自己处理，自己去调节，这个当然很好，你如果能够调节的好当然很好哈。但是如果要是时间很长一直是这样的状态，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出口，需要一些对象去倾诉，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是必要的。 对，就应该去交流，是不是？ 对对， 找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 嗯，是不一定非要去找心理治疗师哈，或者医生，可能自己信得过的人或者家人朋友啊，这样都可以。 嗯，哎，那我具体你提到心理治疗师，我也是替很多朋友来问一下哈。 嗯，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通过一些正规的途径去找一个心理治疗师，来帮我打引号把把脉，收费会很贵吗？对吧？这个 如果。 对，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行业不太害怕， 这个， 比如说我刚跟你聊几句话就说哎，咱们开始算时间了，按时间来记会很贵吗？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去这个专业的咱们的比方说精神科医院门诊心理科的门诊去挂号啊。然后首先它的收费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公道的哈，然后另外我们其实虽然说现在国内的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还没有纳入我们的医保系统，但是实际上在就是这种公立的医院当中，这个费用确实还是相当的，相当其实是良心的啊，非常良心啊，因为我们对面的治疗师其实能够进入到公立院基本上大家还都是比方说科班出身啊，然后具有很长时间的经验，所以肯定这个背景资历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在市面上其他的机构啊或者是一些私立的这样的，可能我们就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我也不好说哈。但是确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哈，咱们走这个正规的渠道啊，咱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刚才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明星打引号好像都患有所谓的抑郁症。这个比如说在大家看来其实是无法分辨的。我觉得作为业内人士经常会有看到，比如说哎呀我经常受到这个抑郁症的困扰或什么，很多明星在发这样的一些短视频或什么。当中有没有那些可能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人，在你们看来咱不用具体指是哪一个，因为现在真的一有负面新闻，很多人就会站出来说哎，对不起我有抑郁症，或者我有什么双向情感障碍，对吧？这个词儿也很常见，就现在在明星的口中真的有那么多人会这样吗？ 可能在这个明星这个圈子当中哈，因为我们也接触过，确实也接触过哈。双向情感障碍确实也是比较相对来说会见到的一些情况。因为这个正好它实际上是抑郁症的一个谱系障碍啊，所谓的谱系障碍，对，它和抑郁症是两个极端哈，双向，它是一边是抑郁一边是躁狂。那可能有的时候它会陷入到抑郁的状态，有的时候会陷入到躁狂的状态。但是其实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否存在，当然有可能， 那这种存在可能也跟人格有关啊，我们有一种叫表演型人格。 哦 啊，对，所以其实表演型人格它本身来说，它如果构成障碍的话，那当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哈。但是可能有的人有，咱们有个俗称叫戏精，听说过哈？ 听说过。 这个戏精， 我身边就有好多。 哎，对对对，有体会哈。 嗯。 它这个跟表演型人格障碍还不太一样哈。戏精可能就是比较喜欢演绎一些，把他内心的情感夸张的演绎出来，或者表演一些东西。但这个可能和这个表演型人格障碍不太一样，咱们还是要有一个区分。那我觉得你身边如果有戏精朋友，其实你会很开心啊，对吧？ 对， 有时候会逗得你很开心。 哇，太累了，每天陪着他演那种感觉真的受不了，对不对？今天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他叫詹杰，是北京安定医院的一位心理治疗师。我们希望在以后每一周当中，我们挑出来一天能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跟情感啊、跟心理啊有关的一些轻松的话题。我们不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非常大量的科普啊，在晚上确实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呢，也是希望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我们情感深处啊、内心深处的一些问题。那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之前我跟詹姐也考虑了很久，怎么样能够在第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个可能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于是呢，我们今天已经把话题发在了聊天室里面。今天的话题其实就是从搭讪开始说一说接下来的故事。这个话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两个陌生人从陌生到相识，应该基本上是会从搭讪开始的。然而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所谓的搭讪它分为好几种情况，就是从搭讪的目的上来说吧，分为几种情况。可能是一个人真心的很想认识对方，那么这是一种搭讪的方式或者一种搭讪的目的。还有一种呢，我想认识他，从而达到我的某种打引号的目的，这可能也是一种方式，对不对？因为说实话，大家现在的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但这些人呢，有的人是真心想跟你交朋友的，而有的人呢，怎么讲，大概会图你点什么，对吧？图你点什么，但是呢，他又不好在一开始就告诉你，哎，我图你什么啊？这样的话，这个关系就没有办法发展下去了。他可能会用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没有特别冒进的方式来跟你去交流，跟你去搭讪。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分辨呢？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魅力。 哎，哦，就是我就是万人迷，这个叫最近也在说叫社交什么什么症，对不对？ 哎，对对对， 对吧？就这种人，那也真的是无敌，就是他在 无敌 他在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场合，把他扔进去，他就成为了中心。这绝对是一个技能，我觉得 是，这确实是， 对对， 就是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那就是我们很佩服。 好，我们今天先来聊一聊关于搭讪的这样的一个开头哈，因为在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男性，有一次在我们的一次一起游玩的一个场合，他看上了我们一起同伴的另外一个女性。属于那种感觉就很好，很上头，然后呢他也是单身，他很想要去认识这个女性，然后我们也看出来了，于是就想办法来撮合他们两个。后来呢他们两个也彼此加了微信，聊过几天之后，这个女生给我们反馈说是这个男生突然就不联系她了。他们两个之间什么也没发生，就是发了几天的微信之后，男生突然不联系她了。对，所以就女生就很纳闷，就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说怎么了？但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应该是这个男生往后退了，因为他好像渴望，但是同时又惧怕某一种亲密关系。 这个在现实当中还确实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好像。 来讲讲。 尤其是咱们现在北京北上广哈各大城市大都市里面，好像现在普遍，很多人可能当遇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哎，本来很有好感，本来很想要进一步接近，哎，但是好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退回去了，就不太敢继续往前走的感觉， 也许是不太敢，也许可能有其他的原因，这都有可能哈。 嗯， 我不知道您这位朋友他是， 你来猜一猜，你来猜一猜，你来猜一猜， 我来猜一猜， 对你来猜一猜。说实话，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很多人都有。 嗯，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自我怀疑。 嗯嗯嗯。 说实话，就可能对于一些相对来说性格上有一点自卑的， 有可能 这样一些人， 是 他可能。有时候事态进展的太顺利了，他反而会觉得会产生更多的自我怀疑。 哦，嗯， 就说实话，我不怕在节目当中讲啊， 嗯， 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嗯， 就是曾经的我是非常自卑的一个性格， 嗯， 就无论是亲密关系也好，或者在任何的集体当中，我一定不会是往前冲的那一个，即便我做得很好，我也不会往前冲， 嗯嗯嗯， 我会往后退， 嗯，会等。 对，会等。 嗯， 我会觉得是不是太快了？ 嗯， 是不是应该再慢一点？因为我怕走得太快，我就没有办法思考。这样的话， 嗯， 可能结果就不会很好。 嗯嗯嗯，好像是一种未知的，或者是一种有可能会失控的情况。这种状况好像会让人比较有一点点害怕， 对，失控，会有失控的感觉。 嗯。嗯嗯， 对，就像这个刚才我们聊天室里面思思说的，可能男孩子觉得给不了女孩更好的生活，所以退缩了。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发展到后期，比如说两个人真的是开始恋爱之后，谈婚论嫁，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嗯， 对不对？男生相对来说他会比较有责任感，他觉得我应该给女生一个更好的生活，现在的我可能给不了她，所以还不如让她自己去选择，我就别耽误她时间了。嗯，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 如果要是再往下进展的话，可能也很难抽身了。到那个程度，感情如果投入的过多，尤其是不管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可能当感情投入过多的时候再抽身，可能彼此受伤也比较多啊。所以可能考虑这些就哎，就在这儿吧，停住吧。 对， 嗯， 你看，就是聊天室里面很多朋友都说一飞啊， 嗯， 心田啊， 嗯， 都这样说，我也是这种类型的。就其实真的是在心里很渴望一段关系的建立，嗯，但是当你好像就要去建立的时候，突然又退缩了。 嗯嗯嗯，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当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有更深层的一些原因在里面哈，或者说，每一个人他做出一些选择，比方刚我看到聊天室有人提到，就说， 嗯， 回不回信息这个问题哈。这个确实有好多种原因可能性，啊，有的人可能认为，哎，这个人怎么这么冷漠，他不回我信息，但可能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他怕伤害到对方，啊，所以他才选择不回，但可能他也很难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谎言，或者是怎么样去应对过来， 嗯，或者他就不想欺骗对方， 啊，对对对，其实反而可能这是一种真诚的表达，嗯。 那这个，比如那真的是陷入这种僵局之后该怎么来破呢？ 怎么来破？ 对，就即便是像你刚才说，可能在他曾经经历过一些特别不好的事情， 嗯， 给他造成过一些阴影。 嗯嗯嗯，所以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当我们进展到一定程度好像就会退缩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里是感受到不安的。 嗯 嗯，当感受到这种不安全感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很难再往前。当然这个不安的背后有很多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是说不完的。那我们只说，如果说感受到不安怎么办呢？那其实不安的这个原因，最表层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了解未知的情况，当我们不确定的时候就会不安。 嗯， 那什么是不确定？不确定其实就是一种，嗯，我不知道对方心里到底想什么，对吧？就是很直接的一个， 很敏感。 哎，对对对。然后当你不知道对方到底怎么想的时候，包括你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表达和沟通，表达自己内心的情况和对方去沟通他内心的感受。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文化当中和我们的这个传统当中都很难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其实从心理治疗角度我们更多去强调，或者说在一个心理科普的角度更多去强调，大家能够把内心的感受能够表达， 当然这个表达说实话是面对所有人是难的但是如果对方能够给到你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安全感的时候，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情当然是可以适度的，然后包括和对方去沟通他的感受，也可以表达出你对对方的在意和尊重所以这是互相的。那当这种沟通能够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多的明白对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以及你也让对方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这种确定性就会不断的增加。当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时候，安全感随之就会提升不管说最后这段关系会走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都不确定，但至少在这段关系当中我们可以彼此更坦诚一些，更安全一些，而这个对我们双方其实都是一种滋养。 是是是，这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就玩消失这个事儿真的是让人很讨厌，无论男生女生玩消失，不喜欢就说不喜欢对不对？你看春风拂桃林就说了我就是那个不回信息的人，没什么原因就是没看上而已不知道怎么说，因为说了更伤人，一拖时间就长了原本想想好怎么回原本想想好怎么说再回，最后就变成了一直没有回复了 其实这个也可以实话实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话，就可以实话实说。说实话，我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样回 复，就直接一点。 哎，对，这个其实很直接呀。也许你就是不知道，那我就是这样去表达我自己有的时候可能这种直接反而会更真诚，也让对方更有安全感。虽然你并没有直接的说些什么。 而且我觉得在现如今的生活当中，好像我觉得女性要比男性更加直接一些。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生理学上的意义，就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这个神经生理学当中发现，就是女性的表达功能确实要比男性是要好的。 是吗？ 从大脑的神经结构上来说。 恭喜你们。 谢谢。但是我觉得浩洋除外。 是吧？ 浩洋的表达能力那是非常棒的。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旦陷入到这种僵局，往往是男生是没话说了。 是这样。 那女生等了半天之后就发一条消息说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你给个痛快话，大家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你不回信息算怎么回事，对吧？ 是的 所以真的就在这点，女生真的应该给竖个大拇指。 女生很会表达， 对不对？ 但这时候男生也很抓狂，就会觉得你太会说了，我都说不过你。 对，就其实在感情当中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还是希望就是真正想要在一起的两个人能够真正的在一起，不要因为误会或者等等一些原因错过了彼此。 是的，那样会有很多的遗憾。 对，而且确实刚才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说就是关于可能举了一个例子我把自己贡献了出来，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会有一些自我怀疑，会有一些胆怯，但是长此以往肯定是不行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自己的问题还是需要自己去把它解决了 这个解决可能是不那么容易的。 对，肯定很难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回咱们回到刚开始好像提到那个，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希望自己去解决很多问题不管什么问题自己扛着，两个人出现了问题也自己琢磨半天，不行，我得自己把这事儿扛下来，我得不让对方受伤。其实这本身是一种很有担当的一个体现作为男生来说如果或者女生来说也是，他是很愿意为对方付出的人，是好事儿但是这种状况时间长了，其实两个人在关系当中的付出就会不对等不管是女生付出过多还是男生担当的过多，那其实这种不对等时间长了，可能两个人慢慢也会很疲惫。 对，会很累。 对、那个、 就每天都在猜心思。 是的，就在想我对方怎么想的，我就怎么回应。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一步，就是你直接问他好了呀就省去了很多的事情，而且对方其实也会感受很好，因为你直接问他的需要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自己是被看重的，被关注的，被尊重的。 明白了。今天呢，请来了心理治疗师詹姐，我的一位好朋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从搭讪开始说一说接下来的故事。那刚刚跟大家聊的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良性的搭讪，就是我真的很想认识这个人，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锁定 FM 九五四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就叫全，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夜晚，我们的夜晚。 22点，北京。18万盏路灯，点亮所有的繁华和梦想，映照着你的挣扎，你的孤单，你的辗转反侧，和你的思念。22点，北京。在夜幕上空的60多条电波中，我一直在这里，用声音陪你穿越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呵护你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22点，我们的夜晚。 北京时间晚上的10:32，晚上好，电波那端的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夜晚，我是浩洋。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头一次，当然这个节目刚开始也没多久啊，我们第一次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是我的一位好朋友，然后他也是某一个领域很专业的人士，他是来自北京安定医院的一位心理治疗师，让我们欢迎詹杰。 大家好，我是詹杰。 对，今天请詹杰来，不是说跟大家要就是电波问诊的啊，不是。然后上半时段其实我们也把话题跟大家来公布了，就是从搭讪开始说一说接下来的故事。因为一段关系的建立基本上都是从搭讪开始的。在上半时段我们聊了聊，包括我自己身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带着真诚的目的去搭讪，想要建立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会退缩。后来我们总结出来，就是还是应该勇敢的去面对自己。 嗯， 当然了，如果说另外一半听到这样的一期节目，刚好你的对象啊，交流的对象，他处在一个你也摸不清为什么的什么原因的一个冷漠期， 嗯， 也不妨直截了当的去问他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嗯， 直接一点，就是把这样的一层窗户纸捅破吧。 嗯， 对不对？ 对，我刚才其实看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有朋友问，有朋友提到一个状况哈，就是说，那我们如果直接问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风险？比方说，这个问话问的不恰当的话，会不会引发一些伤害？或者引发一些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嗯，谁问的？你下次可以直接点他的名字，他骄傲一下。 啊，我刚才划过。 没事，你说啊。 我刚很认真的看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的好哈。这个就是可能，在我们这个在这个关系当中，有的时候，尤其是比较亲密的关系、比较深的这种关系的时候，有时候咱们说话就比较直接。 嗯。 啊，然后可能我们很希望能够对对方有一个比较。表达我们的关心的时候，但是可能这话说出来就不像那么回事儿，哎，听着就好像是像在指责，像在责备。哎， 怎么讲啊？ 比方说， 嗯， 这个人就是累了一天了，回家， 啊，然后路上可能还出了点小事故，还撞车了或者怎么样的，蹭了一下哈。回来之后本来是很担心，哎，这么累了一天回家是不是很累啊，哎，撞车了，然后劈头一见面劈头盖脸一顿，你怎么这么不注意呀，你怎么把自己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呢，啊，你这么晚回来你还不注意点，然后还撞车了，哎，就好像变成了一种责备。 但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这个初衷， 他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他想表达关心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一种情况呢，也是有可能。比方说，当你看到对方不回信息的时候，本来你可能是很想表达一下，其实我很担心你，你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嗯， 哎，但是可能就变成了，你看你怎么一直不回我？你有没有？你心里有没有我啊？这种好像就变成了一种责备，好像就好像是在说，嗯，这个对方你做的不对啊，就开始否定他。 这是你们这个领域的一个课题吗？算是吗？ 这个应该是日常生活的课题。 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是在我们这个专业当中，我们这个专业领域当中一个课题 啊。 我们这个课题的标题就叫做好好说话 啊。这是语言表达的课题。 对，就是同样的一句话或者同样的一个意思， 嗯， 你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出去，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嗯，所以这像我们刚才聊的一样，就是我们好像是有一些相通的点，因为我们都是在用说话来工作的。 对对对， 嗯， 我们之间相通的点不光是这个，慢慢的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啊。 嗯，我相信。 好，哎，接下来下半时段就聊一个大家相对来说可能会更感兴趣，最起码我更感兴趣的话题，因为有些搭讪从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角度，它并不是一个良性的搭讪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我们的人世间啊，有很多的海男和茶女，可以这么来形容，大家大概明白他们的一些搭讪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说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 嗯，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 do it， 他说啊，上来就问你是一个人吗，这种感觉目的都不怎么单纯。对，有一些搭讪可能一眼就能被大家识破， 嗯，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潜移默化的你并没有发现他的搭讪有什么不同，但潜移默化的好像你就被他给套牢了。 嗯， 是不是 有这种可能性？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刚一开始是很难辨别的。 嗯 啊，就像这种你是一个人嘛，可能大家有经验的人可能他比较快的能够识别， 嗯 啊，然后另外呢，可能当你不能识别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你可以看看他接下来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的。 哦， 嗯，比方说，那他的一些语言可能是一个层面，那我们可以去观察，他的一些肢体动作，他的眼神，啊，以及他问完这句话之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啊，包括就是你们在交流，在比方他跟你攀谈啊，谈完了之后他的举动是怎么样的，那其实这些都可以去帮助我们辨别。嗯，比方说， 嗯，对，我想说听比方说，嗯， 比方说哈，如果他问完了这个话之后他坐在你的对面，然后或者说他问完这个话之后你给他的回复之后他的表现， 嗯， 可以去看看。他问你是一个人吗，那可能有的人会回答，对啊，一个人，可能你刚开始也没有什么防备哈， 对， 就说那我就是一个人， 对，我就是一个人， 那可能他就是，哎，那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你 坐下来，好，然后呢，之后可能他就会，比方说他会有一些小的，这个聊骚的技巧。 嗯，比如说呢？ 比如说呢，他可能会问你想不想喝点什么，或者给你点一些什么呀？这一些的， 我觉得 可能 如果这个场景发生在类似于酒吧这样的地方， 哎， 也很合理啊。 有可能合理， 对， 有可能是合理的， 嗯， 但是接下来你可能就要看，也尤其是在酒吧里，如果是一位男士请一位女士不认识的陌生人请他喝酒。其实女士本身也还是要有一点点的警惕的， 明白，需要有一些防备， 哎，对对，另外你也要去看说啊，他请你，这个人我刚才也说了你要可能需要观察一下，他的状态，你也可以问问他，哎，你有没有朋友跟你一起来，他可能，对对，那如果说或者说他如果要是说他没有就是他一个人，那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哎，他来这里的原因是什么？ 哦，就问，那你一个人来酒吧今天是要做什么吗？ 嗯 对不对？可以跟他聊一聊， 对，可以聊一聊， 化被动为主动， 哎，对，但是不要那么着急喝酒，这是个关键哈， 啊，是是是， 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会有一些让你感觉很亲切的人啊，或者说让你感觉他很容易为你做一些什么的人，这刚一开始的这些做法可能是友善的，是好的， 嗯， 但是我们心里还是要有一个保有一个可能性。 明白，明白。 我觉得首先要有一点点的可能性，不要总是好一下子我们 要绷着一根弦，是不是？ 哎，对对。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你也可以观察着，边观察着边跟他交流着，去了解他的情况，嗯。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交谈完之后，他肯定会呈现出来一种状态，就是他希望接下来和你一起做什么。 哦， 哎，这个就是关键了，对吧？那有的人可能他就会比较快速的表明他的意图。 明白，明白 啊。那有的人可能就会慢慢的撩，哎，那你慢慢撩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注意到，我刚才其实看到有很多人在有人提到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就因为陌生人，我们首先陌生人是要有陌生人的边界的。 好，哦，边界这个词我觉得特别好。 哎，对，如果要是说我们是熟人，我们是朋友，那可能我们的距离，我们的心理距离，它是一种可能，哎，我们的肢体接触的距离，我们的心理上的那种感受的距离，这些其实都能够通过谈话， 嗯， 或者他坐在你旁边的时候，他的一些举动能够感觉到，所以这个距离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心理的衡量的标准，也是一个边界感。 明白，就其实现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啊，就是其实会告诉大家，在某一些场合、某一些时间，他的那种搭讪可能是带有一定危险性的。但是也是可能因为演就是影视剧本身的一些特征啊，这个东西即便你不告诉我，我也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比如说搭讪的时候啊，对方摇摇晃晃就过来，哎，一个人吗？就那种感觉， 对对，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戏剧上的一个 是。 一个表现，很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很寂寞，或者一个人很烦闷的时候，在酒吧，刚好这个时候就会来一个人，跟你来搭讪，就他的那个状态包括什么的，是让你觉得哎完全没有危险性的，不像电视剧当中演的那么危险，而且此时此刻可能有时候包括一些酒精的作用吧，也会让你的这个判断好像不是那么的准确，对。 另外还有这个场景可能本身让人的警惕性也会稍微高一点啊，或者说如果要是喜欢泡吧的朋友哈，那可能你也喜欢交朋友或怎样啊，那还好。但是如果换一个场景，如果说是那种 办公室， 相对来说，哎，对， 或 者相对来说比较感觉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诱惑的场景啊，很感觉比较正式，像你刚才说的办公室比较正式，或者在一些其他的场所，比方健身房，其实这种会经常发生，对，然后看似其实还是蛮好的一个交流的机会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哎，可能这个时候大家的那个感受可能警惕性会低一点啊，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就是更深入交流的机会， 对。其实说到这儿，比如刚我们说到办公室，我们刚才在讲有一些搭讪或者有一些认识，它是带有某种目的性的，但实际上还存在一种可能性，我觉得比如说在我们身边有些人他就喜欢跟你保持一种暧昧的状态， 哎， 他也不图你什么，他就是想跟你暧昧，或者想跟很多的人暧昧，就比如说在办公室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的男同事，有很多的女同事，咱们就对不起啊，男性举一个例子，一个男同事总是跟各式各样的女同事好像有特别好的关系，比如说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帮他，或者给他一些支持或者怎么样的，让他感觉哎是不是他对我有意思，但他就喜欢这种状态， 有可能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 什么 海南 对海南对 啊， 但他其实不图什么，他不是想要跟你进一步发展或占你便宜， 哎， 他就想出这种暧昧的感觉， 对，有点像我刚刚提到第三种，就是有点想显示自己的魅力， 对对对，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有点像是 这个池塘养鱼。当然这个当中如果要是有可以能够成为这个进一步发展对象的人，愿意上钩哈，愿者上钩，他当然也愿意。反正就是秉持三不原则。 三不原则。 哎，对、 哦、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嗯，对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一个辨别的标准哈。不管是遇到男生或女生，我们都可以这样去看一看对方啊，他到底是有没有主动性啊，是不是从来不拒绝你的各种的需求和邀请啊。另外呢，就是他是不是能够为一些事情负责任啊，或者说他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辨别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说这三者都占了，那可能就要小心了。 哎呀，真的是，就是好像刚才这个听友说，就说完这些我就更社恐了。 社恐。 哎，我觉得有一期我们可以专门来聊一聊社恐吧。 可以啊。 因为我发现这些问题好像在我身上都有。就你会相信我是一个社恐的人吗？ 社恐现在真的很难看出来， 很难看出来，是不是？ 哎、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包括我的同行啊，都会提到我社恐，别让我去我不认识人的地方。 这个算是一个很负面、很消极的东西吗？还是说，其实你如果能够正视它，倒也还好？ 嗯，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社恐不一定是真社恐。 什么？怎么讲？我们装出来的吗？ 社恐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另一层的防御。 哦，是一种心理暗示。 这个跟暗示，可能他暗示，然后另外呢也是一种我说的那个防御，就是可能他需要一层东西去保护他内在的更深的一些东西。嗯，所以他其实可能到不了所谓的就是我们真的称为叫社交恐惧症的范畴。 哦、 我们现在老说我有社恐，我不想见人，但是不一定到那个范畴。但是呢，可能它是一种想要防御住我们更深层的一些东西的一层屏障。 明白，就是所谓的社恐、嗯、是真的把你放在了一个社交集体群体当中，你会感到很恐惧、 嗯、 这是一个真正的是社恐这样的一个症状。 嗯嗯 嗯。 但有一些社恐是我就压根就不去。因为我害怕我会有社恐、 嗯、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层次上的社恐，可以来这么理解吗？ 害怕本身不去本身就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回避的行为哈。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他嚷着我社恐，但是他如果真去他也能去。 嗯 啊，但是他去了可能他确实会有一点小焦虑，但是没有到达说我们说那种恐惧的症状的那个表现。 明白，这又也有可能是刚才说到的表演型人格、 嗯、 是吗？对吧、 都有可能，都有，万事皆有可能。 我们呢可以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好好就社恐跟大家来聊一期啊、 嗯、 就刚才举了例子，就讲了很多男性的例子哈。 嗯， 其实男性现在比如说一个男性去用一些相对来说不太良性的搭讪去找女性，这种例子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包括作品当中都很常见。 嗯， 但其实那句话就是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对不对？就如果这个事情反过来，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有的。 嗯， 对不对？ 而且不鲜见。 对，那现在对不起了女性朋友啊。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一个茶女，她可能也是有所图的，会跟男性来搭讪，可能男生在这方面的防御意识就会相对来说薄弱一些，是这样吗？好像不是，我看你不说话啊。 这个得看这个男士们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呀、啊？嗯， 就觉得哎，你来找我，哎，那见不指不定谁吃亏呢，是不是？是这样吗？就一下就大意了。 嗯，也许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这个得咱们浩哥说呀。 啊， 我已经看到有人说了 啊，你说刚有谁说什么？ 浩哥明明是像个海王的人，哪像社恐的人呀？ 你看，这就是大家 最有发言权的人， 这是大家对我的误解了，是不是？哎，咱们现在还是说到女性这个话题啊。 我就说从男性的角度， 嗯， 就是浩洋从男性角度，如果要是有女性，啊、 对、 哎、 你给我出题， 主动， 嗯，主动干什么呢？啊、嗯， 哎，主动的约你， 约我干什么呢？ 约你，比方说，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啊，或者是说主动跟你搭讪， 就很简单的搭讪。 搭讪没有问题啊，搭讪我接受。吃饭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比如说因为某一个由头，这个由头如果对我来说是合理的，我当然觉得可以，没有问题。因为吃饭是在公共场合，看电影这种事情我觉得就算了吧。 啊，那咱们澄清一下啊，大家这个听众朋友， 对不对？ 好，辨别了一下，浩洋绝对不是海王， 对不对？你看，就是我觉得 边界很清楚，封闭空间或者是这个比较这个灯光气氛佳，这种场合，如果要是陌生的女性异性哈，或者是陌生的这种或者关系没有那么近的人，我们尽量就是避免这样的场合去单独相处。 对，我会其实有一些，就是这个事情不是说我担心他要做什么，而是说我对于就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近的关系的人，如果突然想走近，我会有点往后退。 所以这是你的边界感，这就是你的边界感。 我倒不是觉得这是我的边界感，我觉得这是我本能的一种反应，就是我即便是他是真的是想跟我做朋友，我也会往后退。我觉得这是我性格上当中的一些问题。 哦，那可能这个是更深层的一些， 是吧？ 嗯， 刚好歪打正着的把这个事儿就给解释了。 哦， 你明白我意思吧？就比如说我确实是一个很热心肠的人哈，然后我帮助了很多人，假如我还是单身哈，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人想要跟我更进一步，他会采取主动，但他采取主动了之后，我可能会往后退一步，倒不是说我对他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意见，而是说可能这是我性格当中一个自我防御，对，这是我没有做好准备的一段亲密关系，即便是我认可，但是我确实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往后退，所以 那这个前提是你已经确定了对方是真诚的想要跟你继续发展的时候，如果你往后退了，那说明这可能是你内在的一些东西。 我还没有去判断，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往后退。 你没有准备好，你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如果是你已经明确了对方可能就是有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或者目的，并不是很真诚的，就是想要跟你进一步发展的，那这个你能够区分这个部分吗？感觉 也不见得，我真的觉得也不见得，因为确实在这方面经验很少，对， 因为都直接避开了， 对， 避雷高手，大家我觉得还是可以借鉴一下。 所以其实作为男性，你觉得应该在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边界感，是吗？ 其实相对来说，男性的边界感可能确实，尤其是在，比方说肢体上，比方说在一些就是我们的感官层面，可能这种的边界感跟女生来说确实会有区别的。 明白。 那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男生更多的你需要去看到这个女孩子她是否有边界感。 明白。 对，其实有的时候在男女之间的边界感更多的时候，这个主动方有很多人会觉得啊，女孩子应该，男生可能是比较主动的吧，但实际上守擂的是女生。 哦， 如果说真的是男生主动的话哈， 明白。 那如果说女生是比较主动，那可能守擂的是男人，但大多数的情况可能是女生是守住底线的人。 明白了。 嗯， 好吧，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一些关于两个人刚刚建立关系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故事，会发生的一些问题，这也算是我们这个节目啊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并接受这样的一种尝试，因为我们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每周保证有一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跟情感啊、跟大家的生活相关的一些话题。也是非常感谢今天詹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 谢谢浩洋的邀请，也谢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 就刚才聊到了社恐，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可以好好的在节目当中聊一聊，看下周吧，或者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吗？ 好的，没问题。 那接下来呢，要放出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今天特别要放出来的，是我的一位朋友想让我在节目当中放出来的，因为这首歌他是想要放给他的父亲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就不多做解释了，我们来听一听李健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在水一方》，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广播剧场，我是浩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 明天晚上再见啦，晚安。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绿草萋萋，白雾迷离，有位佳人靠谁而居？我愿逆流而上，天有险滩，道路有远有长，我愿顺流而下，找寻他的方向，却见一夕仿佛他在水的中央。 联合京东老爸三推出超值优惠套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您知道吗？楼道停放电动车夺命只需100秒。 实验表明，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后火焰温度达到1200度，火势达到顶峰，浓烟有毒气体以1秒钟1米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楼道，切断居民逃生通道。这时一旦吸入3至5口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 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有毒气体足以使上百人窒息而亡。 为了您和邻里的安全，别让您的行为成为燃尽生命的火焰。 电动车不上楼，消防意识心中有。 以上为广告时间。